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宾世杰。 今天呢是2018年11月18号啊，是一个星期一。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给大家来说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好的，先说一下天气啊，今天天气是非常的晴朗，最高气温是1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摄氏度，空气质量为优啊，终于优了啊。 终于优了，但是我刚才看到了一个那个最新的预报啊，好像现在是凉，然后整天呢，大概平均下来是轻度污染这样的样子。哦， 那还是会有一些雾霾存在。 有一点点，但不知道是雾霾还是其他的一些颗粒物，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护。 是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2和7，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是禁止在五环路内行驶的。 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我们的直播。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在活力982新浪一直播平台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我们活力每一天。 言说，继续说。 好，欢迎回来。首先呢，我们先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板块。首先呢，来关心一下生活啊。最近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啊，就是一个微博名为花总丢了金箍棒的一位博主啊，在微博上面曝光了14家非常高级的酒店，出现了很多的酒店卫生状况堪忧、 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啊。他的那个视频， 连王府半岛酒店都没有幸免啊。 是的， 但是王府半岛酒店并没有道歉。 花了大价钱住的这些酒店，最后发现它的安全，这个卫生安全隐患还存在挺多的问题的。 对，这个安全隐患不仅仅说是你的，比如说卫生间没有打扫，或者是床单没有换，而是直接用垃圾桶里面的一次性杯盖，然后就拿起来，然后再放到你现在用的杯盖上。 对，还有比如说你用的这个洗脸方巾，它可能就用来直接擦拭洗手台呀、或者是杯子。同时我觉得有一个事儿让我特别惊讶，就是它竟然用洗发水给杯子消毒 啊。所以说你说这样的杯子它会用吗？它肯定不会。 对，我觉得它可能都不会出去住酒店，或者它如果这些保洁 清楚， 对，这些保洁人员出去住酒店的话，一定带好全部的家当才敢住。 对，最近呢，就因为出了这件事情啊，我妈妈特别的关心我，给我买了一个睡袋，就是那个是软的那种，很薄的那种，然后你去酒店里面就直接钻到那个睡袋里面，就可以不身体不会接触到他的那个酒店里面的。 我知道，不如买个帐篷喽。 这样的话，真的是本来大家住酒店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为方便， 对， 为便捷。然后这样的话，大家所有的家当还要自己带，卷铺盖卷嘛，那酒店存在的必要在。 在哪里 是什么呢、嗯、而且大家其实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大家之后住酒店肯定会心有余悸、 嗯、 肯定会觉得好像哪儿不干净似的啊、 嗯、 同时呢其实从去年的这个九月就有测评机构爆出来说有部分酒店它不换床单，然后重复使用一次性的一些用具的行为、 嗯、 但是可以看到这些问题可能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妥善的解决。 对、嗯、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据说哈、 嗯、 据说是因为酒店业的他们这个整个这个行业的工资特别的低、 嗯、 然后工资低呢就导致人员就会流失掉，然后这样的话去做保洁的这个人员就更少了，少的话就更忙不过来了，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而且他们的流动性可能会很大，所以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比较正规的上岗的培训、 嗯、 可能简单的只是啊面试一下， 但是我觉得无论你有没有上正规的上岗培训，大家都是知道洗发水是不能用来擦杯子的， 是所以还是个人的这个道德还是有些问题、 是啊， 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开心的吧啊、 嗯， 我们来关心一下艺术啊，这个开心麻花剧啊、嗯、老友记爆笑上演了，这个其实已经上演了很多年啊，一直都是、比较受欢迎的。 是的，那最近呢他又要进行一个新一轮的演出，在11月21号到12月9号在北京的地质礼堂上演。 嗯， 那他这个话剧讲述的呢是一个摇滚天王艾希巴在创作时遇到了瓶颈，为寻找灵感呢主动入狱，却被最好的朋友给背叛了啊、哦、还遇到了一群特别离谱的狱友，也就是他所谓的这个老友。 嗯， 那我估计开心麻花的这个一般的喜剧都不会让我们很失望是吧，如果感兴趣的朋友、 也不一定吧、 你也有很失望的、 我有看过失望的时候、就是恨不得站起来赶紧走，但是由于出于对演员的尊重还是看完了、 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我没有看过很失望的、因为他们那些特别好的都拍成了电影，我看的都是电影 啊，你看的都是电影啊 是的， 那行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另外一部非常火的网红的啊，上新了故宫， 是的， 又出了网红新产品了、啊 嗯、 对，这个新产品呢是真丝睡衣、 啊、对啊，上线了故宫是这个北京电视台最近打造的一个文化节目嘛，那可能大家都知道像什么我在故宫修文物啊，国家宝藏啊，这些文化类节目把故宫这样的一个大型 IP 打造的非常的让大家喜爱啊，非常的独一无二、嗯、那这一次呢它也是跟这个故宫博物院以及北京电视台合作了一个节目叫做上新了故宫，这个节目呢其实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会有两个常驻的嘉宾以及一个神秘嘉宾将跟随故宫的专家进入到故宫当中去拾宝、 嗯、 去探寻故宫的这些珍贵的宝藏和深厚的文化。嗯，那第二呢是在每一期的这个内容当中他还会请到这个知名的设计师和高校设计专业的学生去开脑洞啊、 嗯、 设计一些既跟这个故宫的藏品有关的也非常具有创新意识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 嗯、 能够让年轻人特别的喜欢、 哎、 其中就包括刚刚曼宁提到的这个真丝的睡衣，来给大家看看这个真丝的睡衣是什么样的吧。 啊啊、你已经穿上吗 我今天穿的不 是、啊、你是已经穿上了吗， 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啊、 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它、呢是把这个畅音阁天花板的仙鹤纹样 啊 融入了设计、啊、而且同时呢它是把这个乾隆时期的细衣转化为现代的睡衣， 那特别仙儿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呢、那个图片大家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啊，反正我昨天朋友圈是刷爆了，所有人都说除了价格不合适其他都相当的合适、 贵的东西就只有贵一个缺点嘛对不对啊、 对，是的、 其实 而且贵不是他的缺点、是你的缺点啊 被你戳中了另外啊，其实这个故宫的院长山进祥老先生哈、也不是老先生了，其实还好没有很老啊他真的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故宫的段子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经常说哎，我们故宫的东西啊、尤其比如说这个行李牌哈、不能买，我们说哎，为什么呢，是因为质量不好嘛。 嗯， 太好了，这个你就买这个行李牌，你的行李容易丢，因为大家太喜欢了、 就是因为行李牌而被大家偷了行李的行 李、对，所以这看完以后就更想去买一个行李牌，到底有多好啊。 对，这个上新了故宫也是季播的一档节目，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其实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一部芭蕾舞剧仲夏夜之梦啊、明后两天呢是成立于1960年的澳大利亚昆士兰芭蕾舞团啊将登陆国家大剧院了、国家大剧院最近是迎来了一个舞蹈节，所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舞种不同的剧啊都会来到国家大剧院给大家 进行一个集中的亮相哈。这个也是莎士比亚的经典喜剧了，《仲夏夜之梦》。也是来助力舞蹈节的。 是的，那作为这个最常被改编的莎士比亚的一个戏剧之一呢，那这一次的昆士兰舞蹈团芭蕾舞蹈团呢，将这一版的《仲夏夜之梦》是由这个特别享誉国际的利亚姆斯卡利特去担纲编舞。同时，我觉得这边讲了一个特别专业的知识哈。他说呢，他是突破了这个古典芭蕾的一个固有形态。我们都知道，古典芭蕾有很多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招式，但是他最近在这一部这个《仲夏夜之梦》的编舞当中呢，是融合了很多高难度的技巧和流畅的肢体动作，把这种现代的芭蕾舞和古典的芭蕾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融合，应该是非常的精彩的。 所以说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去国家大剧院明后两天去关注一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和你聊。 推开门走进利落的房间，这些年养成的品味愈加刁钻，最好的音响摆在窗前，没人在身边，我们只用一句话的时间了断了陌生之熟悉，再讨喜欢互相比着谁更无所谓，晒着热闹照片，别在大街小巷遇见，一路变成相反，原本以为会哭得很惨，却不以为然，别在他人口中听见遗憾变成反感，总在夜里各种狂欢，不敢承认孤单。 了，北京时间的8:14，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活力982新浪一直播平台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今天呢，其实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跟你聊的主题是聊聊创业的那些事儿，所以我们今天的请到了两位嘉宾呢，当然哈，肯定是创业的， 是的， 他请了两个没有创业过的人，说我们来聊一聊创业的那些事儿，好像也不太可能哈， 是的， 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哈，首先呢是李泽维，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泽维，之前呢在黑龙江省学联曾经担任过驻会执行主席，现在担任坤威文化的总裁，也同时担任乐心石墨烯新材料的董事。 这跨度还挺大的，这两个公司 非常大， 可以聊一聊哈。 所以待会儿这个我们就可以有的聊了。 是的， 另外一位嘉宾呢，他叫苏吉，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来自坤威文化，我叫苏吉。 所以他们应该是在坤威文化应该是好搭档了。 这个聊到这个创业，第一时间说到坤威文化，其实我今天看到一个总裁和副总坐在这儿，我挺紧张的。 为什么？ 我是一个在校生啊，说不定我以后就要去面试。 你好羞耻。 对啊，我突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说到这儿，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张悦呢，特别喜欢给我们来这里的在校的大四的学生介绍工作 哦， 他会不停地让人家介绍自己的专业成绩，还有什么喜欢的兴趣的方向，然后就是为了给人家介绍工作。这样吧，今天换个个，然后那个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嘉宾主持世杰呢，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 对，现场的一个 现场面试环节是吗？这么快就开始了？ 其实 没有啊，我们的这个泽维哈，泽维是90后。是非常年轻的创业者， 看得出来很 怎么回事？ 什么 意思？ 今天我们这个嘉宾主持哈，怎么回事哈？ 这个开个玩笑啊，我能看出来两位都是非常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创业者，其实他们的很多的经验和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总结，肯定对我们这种年轻的创业者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其实说实话，90后的创业者和80后的创业者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请两位到现场来呢？就是因为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都是年轻人，所以90后的创业者可能对大家会更有帮助，可能贴近性会更加好一点。首先想给先来提问吧，我们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好啊， 好不好？那个就请这个泽维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坤威文化目前在做的一些工作是什么，或者一些产品业务是什么。 坤威文化主要是做影视方面的工作，影视投资、影视制作，这个是现在坤威文化主要的工作。还有艺人培养这一块。主要是这样。 哇，那我没机会了啊，艺人培养这个对颜值要求太高啊。 你可以来当领导啊。 你确实觉得我不适合是吧？立刻就说可以。 开玩笑。 是我觉得这个现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传媒公司或者文化公司在做这样的工作，那目前有什么成效吗？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介绍的比较好的一些成果？ 我们之前做过东方卫视的一个节目，一个大型的体育类真人秀，叫报告教练。是我们之前参与制作的。然后在去年的冬天也参与制作过一部网剧，在爱奇艺的点击量还不错。是叫见习法医，然后同时 见习法医， 对，同时男主角也是我们自己的艺人。 也就是说你们就是有点像这个全包了的，比如说这个你们会给，比如说这个网剧你不仅会给他做一些这个制作方面的工作，你也会给他推荐一些演员。 对对对，当然也是要符合我们这个剧的角色的演员。 那这个文化公司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是2015年成立。 现在是三年多 了。 那这三年里面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就是 特别 糟心的事儿。 对，是因为我们一聊创业吧，你就不得不聊这个， 都知道很糟心。 啊、是，因为毕竟说实话哈，这个创业这个大军非常的多， 是。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潮流当中，有很多人可能就激流勇退了。 对，啊、创业的成功率是比较低的，可能在3%以下吧。 哇，那真的是非常低，也挺不容易的，能够支撑这么久。那有没有什么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个困难？ 也有，因为坤威对于我们来讲，毕竟是一家新的公司嘛。然后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已经很成型的这种影视公司，还有文化传媒公司。其实对我们这种新公司来讲的话，冲击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可能会比一些大的公司、成型的公司要稍微吃力一些。然后同时呢，在我们自己想要创新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阻力。因为创新的成本是很高的， 是的， 风险也是很高的。所以 大家都喜欢安全一点。 对对对对对，你 又 想安全，又 比较容易缺失掉一群 有没有心意啊？ 对， 对，没有心意。 哎呀，这个说到创业，其实很多辛酸可以说啊。 怎么感觉你深有体会？你是不是在读？ 是不是创业失败过？ 因为我身边真的有，就是有那种刚毕业就选择创业的。像我本科就会有很多的同学出去，说实话，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没想好。我就特别想问两位，当时 想好了吗？ 对，当时抱着一个怎样的心态就选择了创业？因为很多人可能目前这个心态啊比较激动啊，它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创业的一个心态，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了。我就特别想请两位这个讲一讲，在当时自己是抱着一个怎样的想法选择了创业呢？ 怎么说，其实 不想工作。 你说的有一半是对的。 真的吗？ 其实我当时刚毕业的时候，我是在就是刚毕业了以后进了类似于机关这样的工作。然后后来逐渐的发现并不适合我们这些比较活跃的年轻人。所以慢慢的就还是觉得还要自己做一些事情吧。 刚好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关的。 哎，对，然后也是响应号召嘛，大家都说大家万众创业。所以就觉得还是要搞一搞，就是这样。 所以之前所学的专业是跟这个有关的吗？ 并没有关系，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那是跟石墨烯有关吗？ 也没有。真没有。 所以在这里也告诉大家，创业跟专业毫无关系。 这件事情 可以， 这件事情我觉得并不单单是创业上，就是现在你会发现青年人去工作也并不一定就是获得工作和自己的专业是一样的。对。 那苏吉呢，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和这个泽维一起？ 其实我在坤威文化之前，我自己也创过另外一个公司，然后就立马就失败了。那个时候 好心酸。 因为什么呢？我当时学的专业其实是播音主持啊。对，就是跟 请坐 主对，要不换一下位子啊。对，然后当时我想着是那个短视频那个时候比较飞速发展嘛，2016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就弄了一个公司，当时也是组了一帮小伙伴想弄一个脱口秀节目。然后当时 那个 Papi 这样特别火。 对，我是当时想着模仿高晓松那种，然后联系了那种天津大学的教授啊什么的，因为他的那个讲课都比较有意思，然后就想这类似弄这种。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风险非常大，因为一切成功都要机缘巧合，天时地利人和。因为那个时候我为了规避风险吧，也还在职，然后在央视一个网络台里面，然后任职，但那个时候就会因为时间上的不充裕，然后资金上的不充裕，导致各方人员都会心里有浮动，然后导致最后就崩盘了。崩盘了以后， 这个、大概是多久？ 2016年嘛，我2016年做的，然后2017年就关闭了，2017年。 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对， 就排在沙滩上。 排在沙滩上。 那段时间有什么样的体会？ 其实特别累，因为你要首先维系自己工作本身的工作，然后还有领导啊，因为你时间各种动不动就请假，因为你作为一个我当时做的是 对，我当时做的是制片人的工作，所以你要联系平台也好，我当时联系爱奇艺啊或者什么的，就会很累，然后你还要去维护人的关系，然后因为有些人会因为你动不动来不了，然后那教授可能心里面也会觉得哎不爽啊或者怎么样，就各种各样的事情， 可能他会觉得你不用心， 他会觉得你这个小孩是不是不靠谱，他会觉得、 哦、 对对对，因为你永远都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的话，但是确实很多效果也是只能想象当中，现实很难实现，所以 对，然后后来我就来到了昆威文化嘛，然后、 哎、不、我有点不太明白哈，就是后来你不应该还是在央视好好工作吗？ 我那个一是我觉得我想做的东西和我现在当时在做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后来自己进了一次剧组，然后我在剧组里面 爱上， 对，我就觉得啊，这个工作太美好了，比我在公司坐班要好很多，然后对，然后 更适合你， 对对对，然后周边因为自己也认识一些这样资源的人，然后我觉得可能更是会帮助到我之后的路，所以我就转行了，对 啊、这个转行之后做的其实还是跟这方面有关的事情，并没有说因为你之前就在媒体嘛， 对 对, 对， 之后转行还是做这方面的事情。哎，那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在你当时这个初创第一个公司的时候哈，你有没有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候？虽然你刚刚说了很多你失败的， 很累啊， 对， 很苦啊， 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比如说难道这个产品作品都非常的不好吗？ 还 是有的。 当时其实就成就感是什么呢，我觉得 因为我刚刚听你的想法，我觉得应该在那个时段如果能够做一个比较成熟的作品出来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这种文化类的短视频应该是可以有一定的受众的呀。 是当时就接触到的人啊，我觉得会比你在坐班的时候就是安心于公司的一个就是不怎么起伏的一个职位来说的话，你会接触到更多的人，然后会了解更多的事情，就每天在路上，心里面那种感觉是我在路上、哦、然后我认识了很多人、哦、然后就会有一种自己在成长的感觉，这是一种不创业我觉得很难有的， 是那种特别拼搏奋斗的那种，就是那种 可能自以为吧、啊、 还是比较向上的，我觉得 对对对对， 这个至少心态是很向上的，虽然结果可能并没有那么尽如人意哈。 我觉得结果来说我也能接受，因为作为当时我是应届毕业生，然后那样去做的话，我觉得没有成功和失败这一说，因为我无论做了什么我都是有收获的，就算是失败了也是有收获，因为我还没到就是说截止我工作的这种年龄嘛，所以我一直都在路上，所以任何的东西都是收获。 你对，你来到了昆威之后也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延续嘛，也没有说切断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来到了这个昆威文化之后，你目前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呢？ 公司里面其实我们自己有孵化这个网剧这一块，然后我会跟进公司的这个剧的研发，比如说跟编剧开会跟导演开会这种，然后保证我们这个剧正在稳步进行当中，然后其次就是公司经济这一块有艺人，那其实经济这一块还是比较艰难的做的，因为全北京太多演员，那想把这个演员不说把他捧红，但是让他持续有戏，这也是一个功夫，必须得要去认识很多人，去跟他们 social 一下，然后还得给他们推戏， 很多人还会， 所以为了自己家的演员自己真的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 对， 而且我发现很多比如说经纪人呢会到很多的高校去选择这个， 对， 挑选学生，有的时候你就会莫名的就被感觉好像是一个骗子似的。其实 好，我们在一小段半点报时之后呢再继续聊这个话题。 好的，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方潮，奋进新时代。

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聊聊创业的那些事儿。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哈、都是创业过的，并且 目前正在创业的两位这样的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对吧？ 一位是泽维，一位是苏吉，欢迎大家。 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创业的话题呢，和年轻人的创业有关。他们俩都是90后啊。刚刚特别巧的就是在跟泽维聊天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两个曾经都有一段在银行工作的经历。 这怎么还硬拉呢？硬拉关系呢？ 这还真不是硬拉关系， 是 因为我觉得目前能够从这样的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固定的工作岗位走出来的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银行业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他是会跳槽，会从一个银行到另一个银行，但很少有人走出来去选择其他的这个从事的行业的方向的，对吧？泽维当时怎么会选择从这样的一个银行？你当时是觉得银行不好吗？我特别好奇。 不能说银行不好 啊，不是说就是你觉得在银行工作对于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可能就不是他所喜爱的。 主要是我当时我可能和你还不太一样，是我是在地方银行。在地方银行呢，我还是在这种政策性银行。所以他这种银行就会老龄化很严重。 或者说很多的这个。 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应该都在面临着这种问题，就是工作环境的问题。他身边的同事可能都会比自己要年纪要大出来很多，所以可能很难找到共同的话题。 也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吧。 也就是说，我刚刚听泽维的这段话当中，最大的一个信息点就是，他很在意一起工作的人的这个氛围环境 ， 氛围和环境。确实，我也有这样的体会。比如说，有一天，我当时还在工作的时候啊，我就特别想去健身，你知道吗？ 什么？ 对，我就觉得自己在这个压力很大的工作的之余，我要选择一个我能够放松的方式啊，我就想说我要去健身啊，又能瘦身啊，又能放松自己。结果呢，晚上就要开会，可能泽维也知道，银行经常要开，或者说很多的这样的单位都要在晚上进行一个总结的会，你知道吗？ 是， 那会就开的贼拉长啊，特别长。 然后我就 举起了手来， 就导火索是吗？ 对，这是一个导火索。然后我就举起了手来，我就对这个我们当时的部门的负责人说，领导你好。我真的很想 我要去健身， 我蠢蠢欲动。然后我就看到领导的那张脸，你知道吗？有 尴尬了是吧？ 对，就非常，他既尴尬也不解， 对， 很疑惑。 是， 你知道这种疑惑，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多数就来自，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哈，刚刚包括苏琪也好，包括泽维也好，他们在说到他们喜欢一个更加自由和宽松的工作环境，和那种在长时间在那种比较有很多的 规定，它比较固定，时间比较固定， 在那种工作环境下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的人来讲，你的这个思维对他来讲是不可理解的。 后来一开始其实泽维是在黑龙江，对吧？ 对， 然后后来是来到北京创业了。 对对对， 难道就是在北京上的学吗？ 其实在上大学之前吧，有在北京学习过一段的经历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想过吗？在北京可能会不太容易。 有想过，当然有想过，因为北京是这个全国大家都要往这个城市里来涌嘛，所以当然有想过，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迎难而上嘛，这不就是咱们90后的特性嘛，是不是？ 还真的是。嗯，所以 这个90后的特性， 我刚才在想啊，我刚才在想，我说银行，我刚才在讲我的老同事，我怕一会儿他们看见怎么办。我说他们老龄化会不会生气。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已经有很多人来留言了。 对，是，但是其实我和我以前的同事相处的还都挺好的。 对， 现在还有联络， 这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了。 对， 其实 因为有些人他是可以随时转换状态的，你知道吗？ 对对， 他在工作中他是那样的一个状态，但他可能在生活当中他还是可以和你聊得很开很开心。 是是是，是的。 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后台哈，有一位叫荣波的网友，他说我怎么看你都是当初的那个小女孩。这个感觉非常 这个 让人感动。 他之前也是学校的这个执行主席啊，你想是个女神的形象啊。对，虽然 果然哈，有这个朋友 虽然胖了 还是女神。 这我没说啊， 他说哈，作为女神好欣赏这种有思想又努力的女孩啊。还有说青年强则国强，是的支持泽维，维姐姐棒棒的。哇，自带流量哈，今天我们的嘉宾 苏吉加油啊。 苏吉怎么回事？ 苏吉怎么回事啊？ 努力也就好了。 是不是没有转发我们的？ 是不是都那个在默默的看，然后不留言？ 对，哎呀，这个真的很好。我觉得虽然我是也辞职了，但我真的没有勇气创业。 所以你就去继续读书了。 对啊，曼宁，如果是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你做选择，你会选择创业吗？ 其实是这样，我可能跟两位嘉宾还有你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一条路直上来，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而且我没有考过研究生，我是保送的，所以就没有想过说 学霸。 这个就是 没有没有 这波秀的啊。我、 当时我就会就完全不会往那方面想，因为你已经被保送了，你就不会想其他的这个路线了，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创业。而且就算是要去创业的话，也可能是跟我现在的这份职业可能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之前就学的播音，然后之后又成为了一名主持人，专业的主持人， 对， 之后你可能还是会和这方面。 对，我就是喜欢，这就是我的爱，我的兴趣，所以就是起再早下班再晚也没有关系。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本质上跟创业其实是一 样的，是一样的。因为你之所以选择创业这条路，就是因为你要找到一个你喜爱的，你愿意为之奋斗的东西嘛，所以我们就是找到了。 对对 对, 对。 刚刚还聊到这个咱们的业务方面的一些事情哈，就 是银行业务吗？ 不不不，这个回归正题啊，咱们这坤威文化还是做了很多，比如说网剧啊，然后还有一些电视的综艺节目。 我们来看一下吧，我们有这个图片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 给大家来看一下。 放一下， 这个是泽维， 这个是我曾经瘦的时候，就是还没有生 baby 的时候。 很美啊， 还是一个年轻的妈妈。 自己没有想过去做演员吗？ 没，从来没想过，没有那个勇气。对对对， 这张照片大家可以都来这个咱们直播间看一下， 点赞一下是吧？ 对，真的很不错，这个拍照的人拍得很不错。 回头我介绍给你。 刚才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啊，师姐就说，我想找一份工作，我觉得遇到了总裁好好表扬。现在就说那个拍照的人好难。 我觉得泽维肯定懂我哈，咱们都是从这个一个行业转换到另一个相似的行业，你知道吧？我现在就已经是 因为我们做过银行业的人都比较直，是吧？ 你在银行业压抑过久啊，是吧？ 现在要放飞自我。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演员。 演员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是的， 自己介绍一下。 这个演员是个青年演员，也是中戏毕业的，叫朱富润。对，他曾经就参演过我们的网剧《男一见习法医》，然后也参演过跟刘畊宏一起的双男主电影《狂战》，然后现在也在一个院线电影的戏上，也是男一。对，他是我们公司主要培养的一个男演员。 我看了一下照片， 也比较有潜力吧，因为他比较也喜欢健身，所以身材是比较健壮的。然后参加这种刑侦啊、军旅这种题材的电影的时候，就阳刚之气比较重的电影的时候，会比较吃香。因为现在不是都说年轻人比较阴柔一点嘛，但像这种阳刚一点的男性演员的话会比较吃香一点。 所以你是他的经纪人啊？ 对，我现在在外面带他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是他的经纪人。对， 这个就是见习法医的一张海报。 对对对 对，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 你来介绍吧。 嗯，来苏琪请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一个就是讲法医的故事，因为在2017年底在爱奇艺上了啊、对，然后当时也是很多人关注吧，因为像这类的题材在当时其实非常 火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女一她也是歌手还算挺知名的歌手，就是陈冰。可能这个图片拍的、 哦、 对拍的不是很清晰、 啊、他是歌手啊、嗯、 对歌手出身的、 哎、这是他的第一部戏、 那个、之前他有唱过很多、嗯、就是在那个选秀节目嘛， 对对对， 每档选秀节目对得了一个还不错的名次，而且我记得他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当时在网络上特别火爆的一个点，就是他的妈妈和他同框拍照的时候拍、 哦、他妈妈好年轻， 超级年轻、 嗯、 然后因为这个点我就记住了这个人，同时他确实唱歌唱的也不错， 是颜值也比较高， 为什么会选择哎，演的怎么样啊，你们 演的确实不错， 这不是说做节目说的不错、嗯、确实是演的不错， 看来一个人优秀 啊这个不论是唱歌优秀 哪个方面都优秀啊、 很优秀， 又能保研又能对吧，现在成为一名专业主持人呢、啊、 我觉得你说的对今天我们是一个捧杀的、 你们主持人还带这么夸的哈， 还带互捧的、这 一般我们都是那个相爱相杀的、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和谐是吧， 对呀、 啊、再看看下面还好像还有一个这个， 这是一张有故事的图片了， 这个好像不是我的图片呢， 是吗， 嗯， 是你发给我的 哦，那我发错了， 这张、 这个也是我瘦的时候 这张 生宝宝之前 很知性的感 觉，对对对， 很好，说的是瘦的时候没说年轻的时候啊、说的还挺， 我还年轻 对, 对，我就是想说还是90后还是很年轻的， 对， 现在其实拍这种照片我发现很多的这个包括你们公司的很多公司的这个艺人哈，都好像需要拍一组这样的 组照是吗， 照、 这个叫哎，我还真是不懂叫什么建组照是吧， 可以让宣传照， 对，我待会儿就请这个泽伟把微信推给我，我看一下这个拍的真不错、 我以为你要让他们讲一下这个建组照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的照片，你是要自己去拍， 你知道为什么我想拍吗， 因为你想建组， 我以后上节目什么他放一张我的照片，我也说这是我瘦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瘦的时候 你已经够瘦了，你不用再瘦了， OK 今天这个捧杀的环节到此结束啊，咱们继续聊回正题，刚刚说到这个见习医生这个法医这个、这个网剧啊，他讲的这个故事除了是我一听到这个法医这个词儿，我就特别想说他是不是跟这个比如说那种悬疑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推理类的、 对对 是吗， 对对对，因为现在其实网剧比较吃香的两种吧，一种要么就是甜宠剧，就是甜腻甜腻、然后 霸道总裁， 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不要用脑子，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用脑子，你越悬疑 越用到脑子就大家会看得特别好、就这两种会比较吃香，像我们这种的话就是第二种，对，它破案剧的话一是情节比较紧张然后看的人会比较刺激，二是因为它这个法医也好或者其他剧也好，其实很多东西它是讲的是大家不为人知的一种职业，所以会勾起人的好奇， 对 对， 确实是这样， 哎，刚刚 我们看到后台呢已经有一位朋友说这个我看过，说这个见习法医他看过哈，还有另外这个明明米明明他说泽威呢是我今晚了吗，泽威就在这里哈，待会儿就看到了还有黄伟他说泽威加油，最欣赏又美丽又有才华还特别努力的女孩啦、 看来这个泽威他本身的粉丝 确实很优秀， 就已经很多了， 泽威本身就很、本身就 非常 优 秀，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容波发来了一张泽维的照片，看来这个容波是非常 关注，还是有瘦的时候， 对，然后看 我觉得这一定是相识了很多年的 好 朋 友 才会这么了解、 其实他是我一个叔叔 啊，是吗、 那可能也是你的忠实的粉丝了你看这个照片他应该也是保存着非常前面的照片好严肃，还是这张好？ 哎呀，感觉说起来就非常 有温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直播间看一下。 我发现我老公在里面也有留言。 哪位是泽维的老公？ 我们来互动一下。 互动一下。 泽维呢？是我近晚了吗？他说， 大伟加油。哎、是这个吗？ 小明，不是， 小明啊。我们来找小明。 哎，看看小明 现在 没有没有讲话， 不是不是， 他说的是大伟， 是 他的小 名。 哦，大伟是你的小名， 对， 怎么听起来对，很像男孩子。 对，其实今天我在没有上节目之前哈，在没有见到两位嘉宾之前，我在想这个李泽维应该会是一个， 你觉得他肯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女强人？ 不，我会觉得是一个男生。然后苏吉听起来很像一个女生的名字，然后。他俩一进来，我刚想就是主动的打招呼，还好他们自我介绍了一下，不然我就觉得我真是丢脸丢大 了，就认错人了是吗？ 特别是跟泽维这个小名叫大伟， 那这那时候你还不知道他的小名叫大伟。 哎，这个找到了吗？那个你的老公 发，有找到，有找到，在前面赵萌。 哦，这个我刚才有看到。 哎，这个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老公支持你创业吗？还是他跟你一起创业？ 他很支持啊，不，他并不是创业。 他并不创业啊，你会觉得负担不过来吗？因为现在也有了孩子嘛。 暂时还没有，因为我觉得家里还都蛮支持我们的工作的。 嗯，可能我们也没体验过总裁的生活，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 其实也有过困难的时候， 也是很累的，也是很辛苦的。 对，比如说今天早上这么早起是吧？ 已经 N 久没有这么早起了，也很久没有感受到北京这么早的温度了。 之前的创业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故事给大家分享？ 是好的故事还是坏的故事呢？ 你想给大家分享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大家听了，不论你说的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听都挺好。 好，那就说一说。刚才我想了一下，我们之前做那个报告教练嘛，做报告教练的时候，现在回忆起来，那个时候是2013年、2014年的时候做的，应该是在那个时间。然后那个时候陈妍希还没有结婚。跟大家聊一聊八卦嘛，反正 那应该是3、4年前， 对，那个时候，然后 时间过得好快啊，他都有孩子了。 对啊，当时第一面见到那个陈妍希的时候，还是就是还以为他是小笼包那种，就是觉得因为网上发了好多他那个小笼包的图片嘛， 就是黑他的照片是吧？ 对对对，所以我就很期待见到他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到底是不是一颗小笼包。 结果见到他的时候，陈妍希本人颜值是非常高的，而且身材也是非常好的， 真是女神。他当时演那个那些年，我就觉得哇， 他真的可以称之为女神，但是他可能就 有点娃娃 脸 吧，脸， 对对对， 是那种， 脸是比较易胖的，但是他其实非常努力，然后整个拍摄过程都是自己做饭，就是 自己做饭 啊，对对对，自己做他能吃的东西，完全无油无糖，反正我当时是挺难想象吃进去的，但是最近我也在这么吃。 哦，所以说这个对于减肥来说真的是有好处。 是，然后我们拍完那个节目就爆出了他和陈晓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们组还挺有那个 魔力 的，对对对， 挺有这个， 对，所以我在想，当时他总请假，是不是出去约会了呢？ 曼宁是不是想进组啊？ 曼宁为什么要进组？就会遇到陈晓， 遇到像陈晓一样帅的这个对象、 这么说我还有机会遇到吴彦祖吗？ 哎，那在这个有趣的故事之余，比如说你们在这个报告教练的整个的制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难以解决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临时去做的，然后临时去组的，虽然前期有很多的策划呀，对吧，但是你真正到开拍的那个时候，其实还是会遇到一些比如说非常棘手的临时出现的状况，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最普遍的状况就是堵车了。因为艺人嘛，艺人他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又是一些比较大牌的明星，他们的档期都是很紧张的，所以在邀请他们过来参加节目的时候，你就要算的把时间算得很细，但有的时候人算不如天算了， 对对对，路上有个什么交通事故啊， 对， 有一个临时管制啊，都会时间拖延。 我记得我们拍摄的时候有一次是谁堵车我都忘了，因为很久以前的事情嘛，就因为堵车然后我们就延拍了半天。 半天啊， 对，就所有人在这里等着， 这个成本是很高的吧，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演员他有一些负面的新闻，有的时候有一些新闻你需要过滤着看， 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大这个明星是不是耍大牌啊，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其实并不是， 真的 要分两面去看。 这个非 特殊情况 能够解决的 客观的原因， 对。其实最近我们看到了这个于正老师啊，在微博上面这个 diss 了一位台湾男演员，然后这个说他临时去改变了这个自己的安排，然后就觉得这个人很不守信用啊，什么什么什么，在网上还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啊。其实，可能有的时候很多艺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吧。 而且很多的公司其实很难做啊，你知道吗？这有的时候你需要做一个调停， 确实是一部分成本。 对，你要调停，然后你也会花费很多的，你不但花费了很多的成本，最后还吃力不讨好，是吧？最后还要承担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你在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很多的后期的帮他去做弥补啊什么的都得需要，对吧，经纪人？ 对对对。 你看这个 得公关一下，是吧？ 经纪人就特别的有 三连点头啊。 对对对、就 是、对对对，是遇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其实演员他一年只有12个月，每个月只有30天，其实每一天你都想让他安排上戏的话，没有那么刚刚好的事。有时候你可以同时跟几个剧组都在聊，但谁先就谁定了。我觉得像于正老师这个事儿，可能他们是没有签合同，那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纠纷。那如果说他合同都签完了的话，就不会说临时再改变，因为对于有合同来说，他违约金是很高的，所以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导致他们现在在撕。但是像演员来说，一般都会同时接去接洽很多的剧组，来保证自己的档期不会空掉，来这样。对， 所以其实演员也蛮辛苦的。 对，其实演员很就是他其实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还是背后的公司经纪人去做的，他不会说他自己去跟剧组去对接的，所以他可能都不知道，然后这个事儿发生了，然后他也一脸懵。对， 就是一个人的成功是一群人的努力， 一个团队， 不是说一个人的努力。对， 所以说经纪人也很重要啊，苏吉 很重要。 确实是这样的。好吧，我们在时间到了8:56，我们在一小段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来到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跟您聊聊他们的故事。 酿造， 坐拥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05，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青年说。现在我们到了第二个时段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我是嘉宾诗杰。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首先请泽维。 大家好，我是泽维。 苏吉。 大家好，我是苏吉。 好好简单的介绍。 我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啊，他们俩。泽维呢是这个坤威文化的总裁，乐心石墨烯新材料的董事，苏吉呢是咱们这个坤威文化的副总。 欢迎两位。 对，今天两位跟大家聊一聊创业的那些事儿。 如果大家呢现在正在开车的话，请把旋钮调到 FM982 和 AM927，因为我们是同步双频可以听的广播，同时呢我们的广播还可以看。 是的，我们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呢你可以在新浪一直播关注我们活力982的直播平台，可以和我们现场互动起来。今天的互动量非常的大哈。 对，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梦里梦外这位朋友说啊，泽维好棒啊，然后阿乐还有给了好多的这个掌声啊。 对， 我们有四个人，他怎么只给了三个掌声呢？他是没有给谁掌声呢？ 他是没给我。 另外还有这个何真说大美女泽维，哇，这个果然泽维的这个是自带流量的一位嘉宾哈，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欢迎他。刚才其实他还在担心说，哎，今天就是其实我的好多朋友都还没有开始，还没起床呢，就太早了。后来发现大家不但起来了，而且都在关注我们的青年说呢。 是的，也暴露了啊，很多人以为他没起床，其实他早就起了。以后可以早上找他，别以为他没起啊。 可以给他们安排工作了。 是的， 有员工在。 如果有员工在里面，你会发现，起得挺早啊。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创业的一些故事哈，包括很多的这些关于艺人哈，关于经济他们的一些小故事。现在还有很多图片来看一下，这个是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会明星慈善夜。 对， 这 个是之前我们赞助的一场活动。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大概 这个是由李小双、李小鹏还有李宁十位知名的这种运动员，国家一级运动员，他们发起的一支这个基金。然后主要是用于帮助那些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运动明星，那因为他都已经很有成绩了嘛，然后也有很多流量，那他们就是都很辉煌，但是其实多数的运动员还是退役下来还是很辛苦的。之前不是有过一个段子说，这个运动员拿了奥运冠军的运动员退休以后去搓澡嘛？ 啊，这个可能还 这是 有待商榷哈。 段子， 对对对，段子就是有这样一说， 说一下大家很不容易。 对， 对， 还有就是可能在这个光环的背后，很多的辛酸还需要我们去关注到啊，去关心他们。哎，这边就有人这个赵萌说。怎么刷火箭？ 回家多带两天孩子啊，这个赵萌同学。 哎，但是火箭也是可以刷啊，这个两个事儿都别耽误。 该刷还得刷啊。 是，另外这个李星辰说，每天起床第一 句 先给 维 姐 打 个 气 啊。 哎，我看 吧， 这张图片是我刚才忘了介绍，因为在那个咱们直播的留言里面有很多是我的同学。是什么同学呢？我现在还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读 EMBA。然后有很多是我这里面的同学。 所以这个是在读书时候的一张照片。 对，在读书，在去年的时候，去年我们自己班级做的一场晚会。 自己班级的晚会、 那个、对对对， 所以你主持吗？ 对对对，主持、 看出来了。 我也是主持。 是的， 不过我是业余的。 今天我们有四个主持在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所以聊得这么开心、 是的， 特别的氛围。 这应该是一 张这 张 图片。对，这张图是俯拍的一张图啊。 然后这张图片就是一会儿我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刚才两位主持人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行业，是石墨烯行业 新材料的那个。 对对对，新材料。然后这个是当时奠基仪式的时候我们拍的一张合影。 这个照片呢， 这一张是中间那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没有人关注过，就是他是 JYP 韩国的一个也算是老板吧。JYP 他也是一个歌手啊，然后也是一个著名的经纪公司的老板。 有没有学到一些什么？ 之前我们有一些合作啊，人也特别的好。 我还以为学到了一些韩语。 没，他之前还跟我约定说让我下次跟他对话，然后要学韩语，但是我这个始终没有。 你教他中文啊，他东北话。 我也这样想的。我觉得我教他东北话更容易一些。 对对对，我发现就很多，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段子说这个外国人哈，就不小心误入了东北，然后学了一口东北话，然后回来再跟。对对对，这个外国人的东北腔真的是特别的可爱。 对，因为东北话实在是太有感染力 了。 人家说你一个宿舍只要有一个东北人在，你们宿舍就相当于有四个东北口音的人。 而且这个话哈，在播音学院也适用，就 是 我东北话也说老好了，就 经常把你们带跑偏是吧？ 是， 经常会带跑偏。 是的， 而且那个就比如说哈，比如说我讲一个段子，就是在我本科的时候，我的同学他是后来没有从事这个行业，他回老家去做了另外一份工作。然后后来我们在北京 山乡。就是因为他的东北话吗？ 不，他在读书的时候普通话说得很好。然后后来他那个回东北可能工作了一年左右吧，然后回来以后就满口又是东北话，就是 大碴子味儿。 对对对， 是是， 让我们也很惊讶，就这样。 是， 所以这个跟东北人学说普通话哈，可以挑战一下。其实两位在这个空位文化这方面哈，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有什么新的剧要推出吗？ 是的，我们最近正在做一部新的剧，正在筹备啊。 这个部戏关于什么呢？ 这让苏吉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们这部剧其实也开发剧本，也开发了两到三年了。然后这个剧主要讲的是一个刑侦缉毒题材的，是一个跨国的缉毒题材的电视剧。其实这类题材的剧呢，现在市面上其实也挺多的，大家看得多，所以比较了解。但是我们这个剧，一是可能大家主要看的是金三角这块的毒品比较多一点，我们这边这个讲的是远东大通道，讲的是、 就是、这个剧情。 对，讲的是北方的啊，蒙古啊，俄罗斯这一块的这种，所以可能比较新颖一点。对对对。 那这个剧现在目前已经筹备到了什么阶段呢？ 已经就是剧本阶段已经快好了，然后我们开始预期是明年开机。对， 明年开机。那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就能让观众看到这样的一个？ 大概明年的七八月份，现在暂定的时间。 对对对，暂定的时间是。 所以这个制作周期还是蛮长的。 是是是， 筹备啊， 因为这个是一部大的剧嘛。 是重点目前在做 的一个。重点在 对的。有其他的吗？一些比如说一直在跟进的一些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也有，其实我们公司主打的是一些刑侦剧啊、就像刚才给大家看的《剑心法医》， 这是昆威的一个特色。 对对对， 为什么一开始想要主打这个方面呢？ 因为我觉得整个行业来讲的话，这一块算是它属于也不能完全说它是蓝海，但是它有它的特性嘛。对，然后这一类剧呢，又是本身我们作为90后就比较喜欢看这种刑侦破案，然后又有刺激，稍略带血腥 的柯南， 对对，略带血腥的这种。 而且其实我个人觉得哈，现在网剧也好，很多电视剧也好，它的整个的一个题材的选择特别的宽泛。如果每一个这样的公司都选择特别宽泛的一个题材的话，可能不利于我觉得宣传和推广。你可能得需要一个有自己公司文化特色的这么一个方向啊。 对对对， 会更好一些。 就专精嘛，你像于正老师就不是专门做古装嘛。 对对 对, 对, 对， 那是。 这个说到古装剧，不知道昆威文化有没有想涉及的这个可能性呢？ 我特别好奇，因为现在这个宫斗剧算是又有新的一轮，就最近的这个延禧啊，包括如懿传啊，都是相当于是把这个宫斗戏又一次推上了这样的一个关注的一个制高点，有没有考虑过？因为毕竟还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 有没有古装刑侦类的这个。 哇，这个曼宁这个建议， 破案啊！ 哎，我觉得曼宁你可以创业了。 我觉得曼宁可以做编剧了。 对对对 对， 其实有啊，大家应该都看过《少年包青天》吧？哦、 神探狄仁杰。 对对对， 以后就叫大侦探狄仁杰是吗？ 我觉得 大侦探王曼宁 也还是会很好看的。 哎，是，确实，这古装和这个刑侦这个侦探剧或者说这种悬疑剧并不冲突啊，他们是可以融合的。 对对对， 哎，今天特别不错，我们在聊开了之后发现还能给这个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啊， 出个小点子。 是的，那工作当中有没有想要对创业的年轻人说的一些事情，一些话？ 两位都是年轻的创业者。 对，不要冲动创业。 我觉得要思考一下。 欢迎来坤威文化。有吗？ 其实我觉得创业这条路呢，并不是说大家所想的都是那么难的。首先要找好你自己的点。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女儿，人这一辈子，如果她做一件她自己喜欢的事情，她能够做一辈子，他也是很开心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90后甚至于00后，现在都00后起来了，就是00后来讲的话，我觉得年轻人不要太局限，就是还是要勇敢去冲吧。然后因为我们年轻人就是这样嘛，这个创倒了以后我们还能再站起来，然后我们也不喊痛，也不喊疼，我们就重新再走就好了。是吧？ 所以我觉得泽维的心态特别好， 心态比较好。对， 之前我们也有另外一位嘉宾哈，他称自己为连续创业者。所谓连续创业者，就是之前都失败了，现在仍然在创业。他说他把创业呢比作是一个从悬崖上跳下来的一个过程。他说就在这个跳下来到你落到地上摔死的这个空间里面，你要自己造一个降落伞出来，这样看你是落地的速度快还是你造这个降落伞的速度快。他是这样比喻的。所以在他看来，可能创业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 所以他已经这个做了很多失败的降落伞了是吗？ 对， 但 他 依旧 有很多条命， 但是他依旧在坚持着。 对， 这虽然是一个比喻，但是我觉得刚刚泽维说的特别好，就是要有一种这样的勇气。其实现在很多人缺乏的是这个，因为我们可能从小接受的教育啊，或者说很多人给予你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都表明可能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有一些人可能真的因为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固化，导致他们在面对很多其实可以做好的选择的时候，没有去勇敢地跨出那一步。这个勇气其实有的时候别人可能给不了你，得需要自己去给自己打个气。是吧？那苏吉呢，在经过一次降落伞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次就来到了一个新的工作的环境，有没有在这方面创业方面有什么想说的？ 我觉得年轻人创业，一是如果你按照自己本专业去创业的话，有两种情况。一是这个不是普适性啊，如果是家里条件资金足够，那你可以去，因为大多数人就不会说，很多人家长会直接给你钱让你去创业，这是一个只有小部分人能这样做的一个事情。 是的 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有人投你，那证明他信任你的专业，那你还是得到了一些认可，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些尝试。那第一种的话，我觉得大家谨慎一点，因为无论家里多有钱啊，那我觉得你首先要评估一下你 谨慎， 对，你能不能接受得掉那个失败的那个打击。还有一个就是一旦把自己的喜好变成了工作的话，你能不能接受就是他的一些缺点，这个长时间这么久的来个工作的话，你能不能接受他？因为有可能你就会把你的爱好又变成不是爱好了，因为工作了以后把当做职业以后。所以这是我想说的，就是如果年轻人要创业的话， 哎，我特别想问两位，那如果说这个在文化传媒领域， 嗯， 其实它跟很多的创业的公司，比如说在我本科期间，我的很多同学，因为我以前是农业大学嘛， 嗯， 很多人选择创业就是做这个农产品的就是加工， 哎，很棒啊， 对，然后就推出了很多这种，比如说某某什么什么山地鸡啊，然后什么走地鸡啊、嗯、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纯天然的什么绿色的有机的蔬菜啊什么的、嗯、我觉得那是一种这个行业的一种趋势一个方向，然后也是一种创业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文化传媒类的公司它的创业其实是有它独特的地方的。两位在这个领域比较已经做了三四年了嘛，在这个领域你们有没有觉得在文化传媒这个行业的创业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和其他的行业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寻找一些蓝海嘛，寻找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那天我听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什么但是我忘了，但是樊登读书听的、然后他讲的就是说，就是人想要做一件事情之前，他可以先去学习别人，就是他讲的内容大概就是，比如说我要写这篇文章，那我可以先读一篇文章，我读完了以后，我把这篇文章盖上，然后我自己再去重新的去写一遍，就是凭我的记忆去写一遍。当我写完了以后，我再把这篇文章拿出来，两篇文章对比一下，我有一些词语，是不是跟人家用的不一样，是不是没有人家用的好，然后挑一些人家比较做的比较优秀的点，然后来就是反评自己的内容，我觉得这个是首先第一步需要做的。首先我们要把一个行业先摸清楚，然后你才去创新， 对， 你才有资格去说创新， 而不是完全的凭空想象、突发奇想的那样的。 对对对，那样也有成功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对，还是有点危险。 先要做好功课， 对 对， 再出发。 然后我觉得文化产业还有一个跟其他产业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一个虚拟的产业，就是你可能亏的话，你就血本无归。因为像如果像影视公司，像我们也好。剧本开发可能要几百万，那如果没有人看中你这剧本，就是几张纸， 对， 到最后就是几张纸，对，所以跟其他实体行业来说，你就算卖走利基，就卖得不好，但是你那 我可以便宜卖， 你可以低价卖掉，但还是能够回本，或者是回到一些那个本钱。所以像文化产业，其实风险特别特别高， 所以在选择剧本的时候应该很慎重， 对， 非常慎重， 确实，可能有的时候一个。好的眼光比很多的实际的能力更加的重要，因为可能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就选择对了方向，因为一旦你的方向错了，你之后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 所以说文化行业门槛比较低的原因就是它充满了赌博性，就很有可能你一炮而红了，也有可能是吧，对， 这确实说到这一点就想到很多现在比如说很火的这个十几秒、几十秒的这种短音频、短视频，相当于是很多 人在做。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他点击量上亿。 对，我就是想说， 他就是上亿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嘛，就所谓的我们所谓的这种小网红，或者说是产生了一定红人效应的这样的一群人，你会发现其实他在生活当中他也是很普通，所以有的时候呢，文化产业最大的，我觉得最大一个让我觉得有两面性的点，就是一方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像曼宁说的那样，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红了，这是第一种啊。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那种你很认真的再去做，然后你以为很多的受众、很多的观众和听众会喜欢，就是但是只是你以为，你做得非常的认真，最后相当于苏吉说的血本无归，好像很多东西真的就是 你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在前面， 就是方向的问题吧，因为那个时候你以为你的方向是对的，其实错了，其实 所以说这个还是很锻炼人哈，眼光很重要，然后在中间的这些任何一个环节我觉得都出不了差错，一旦是怎么样的话，其实那个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活泼二十七岁男子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入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在挤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啊。刚才说到了我们的嘉宾泽维呢，他不仅仅是空威文化的总裁，还是乐心石墨烯新材料的董事。 嗯， 那么首先啊，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石墨烯是用来干嘛的呢？嗯，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嗯， 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类的新材料吧。 嗯 嗯。 嗯， 在接触石墨烯之前，我认为石墨这种东西就是用来做铅笔的，用来做电池的，好像应用就是这些。然后现在有一种新的材料叫石墨烯，现在它这个材料其实它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它可以用在衣服上，它也可以用在轮胎上，它可以用在这个面膜上，也可以用在电池上，最广泛的是用在电池上。像我们用的这个华为的手机，现在就有说里面电池里面加了石墨烯嘛， 嗯， 有打这个标签， 嗯。 然后，还有就是最近《延禧攻略》很火，什么颜值在线不如什么石墨烯面膜吧，是吧？ 哦，有这个石墨烯面膜， 对对对， 是吗？ 哎，奢侈曼做的广告嘛。 我在一般不是都说电池里的东西都是。就电池里的很多的这个物质都是不适合，就有害物质吗？ 之前的电池是这个石墨，然后里面不是有一些类似盐酸的这种液体吗？ 嗯， 具体是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但确实是有毒害的。 嗯， 但石墨烯面膜具体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也没有研究过它，但是就是因为自己有做这一类行业嘛，所以关注比较多一些。 嗯，对，那目前 看电视剧的时候看到， 目前乐心这个公司它针对的石墨烯的运用方向是什么？有针对性吗？ 有，我们现在主要针对的是电池。 啊，主要针对的是电池 ，主要是针对的是大型的这种电池，主要是汽车的电池。 嗯，也就是最近非常火的新能源车。 啊，对对对，新能源。嗯，就是这个石墨烯这个材料，就有打榜说。充电5分钟， 嗯， 续航1000公里， 嗯 啊，就这样说， 嗯， 就可能 还是一个挺强大的一个新材料。 嗯嗯嗯，对。 然后我刚刚特地百度了一下， 啊， 我发现这个石墨烯啊，它有一个就是很长的一个名字。他说石墨烯是一种由碳原子以，这我还不认识啊，SP 的平方吧，应该这么读，杂化轨道组成六角形成蜂巢晶格的二维碳纳米材料。怎么样，曼宁？ 没听懂。 作为一个文科对，很简单的道理，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没听懂。 太直白了，没听懂。 因为实在是太复杂了，我相信很多哪怕是普通的理科生，估计也是搞不明白这样的一个化学材料是到底是怎样构成的哈。 所以那个泽威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拥有了这一项新材料，比如说放进电池里，它有什么样的好处？放到面膜里，它又有什么样的好不一样呢？ 比如说，是去年的我们。是东北的春晚还是哪个电视台的春晚我忘了，但是他们就采用了石墨烯的衣服，石墨烯的衣服就很轻薄，但是在冬天拍摄的时候并不会很冷，他们就 轻薄又保暖， 对对对，又轻薄又保暖，这个是很常见的嘛。还有就是说在防还可以制造防弹衣，对，防弹衣它之前是用那种石膏吧还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反正里面的填充物是很硬的，同时它又很重，那用石墨烯的话它就会 比较 轻松，对。然后石墨烯面膜我还真的没有了解它具体为什么可以用在面膜里，我觉得 好像听起来有点像黑科技的感觉 对，有可能是这个碳分子本来吸附力就很强嘛，我想是应该是这样的然后电池我们主要应用的是电池嘛，就是未来可以达到，现在我们也有很多可能正在听我们广播的司机朋友们也用的是电车，也开的是电车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着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充电很麻烦， 对，续航能力太 充电可能你需要充一个小时算是快充吧，一个小时然后续航个300-400公里其实是 已经很好了， 对，已经是很好了 对， 然后还有的车是需要充一晚然后第二天还不一定能充满就这样对，然后有了石墨烯以后呢未来可能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充电5分钟续航800-900公里1000公里这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这个更长远的去考虑这个问题，石墨烯如果真正的非常普遍的运用到这种电动的轿车的行业里面去的话，可能对于它的这个销量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哈。因为现在可能很多的这个充电还是有一些需要等待的时间，如果说很快的话那大家可能在购买它的时候顾虑就会少一些， 对 对。然后我刚刚也看到了哈，说这个解决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在面膜当中会加入这个石墨烯其实它不是加入到这个面膜我们所谓的比如说曼宁怎么说来着，应该是这种营养液或者说怎么，就是它的那个 精华液， 对，精华液对对对，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看直男就是这样 就是我虽然用但我还真不知道那个应该就精华对吧它不是加入到精华当中的 那它 其实是这个面膜纸因为呢这个石墨烯它就刚刚包括泽伟也说到了，它是一种韧性特别好的然后又是一种纳米材料 对， 所以它相当于就是即使做成了那种非常薄的这样的面膜纸也非常具有韧性，不像很多的面膜纸可能一撕就撕烂了它可能就不会撕烂同时呢它做成了这种纤维材质的面膜纸之后呢，比普通的比如说这种无纺布啊蚕丝啊或者生物纤维的这种 对对对 我们普遍认为就比较好的这种面膜纸会更具有这种亲肤的感觉就会更使用感上 更 对更贴合也更舒服同时呢它本身呢还带有这种导热和导电的功效 感觉真的是黑科技 还蛮黑科技的 我自己都觉得好神奇 因为你想啊我记得啊我之前就是治疗就是因为我长痘嘛就治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这个机构就会给你加热就你的脸会放很多蒸汽去加热那我估计啊这个石墨烯它加入到这个面膜纸当中它可能这个加热的速度会快一些或者会导热会更好一些就是把你的毛孔里的脏东西能够瞬间的打开然后清除干净吧我是这么考虑的哈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专家去解释一下 对 为什么这个石墨烯能这么用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呢有一段视频短片不如先来看一下这个短片里面讲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全球石墨烯产业化元年群雄逐鹿间崛起自北国之天是为天下先神 成于尖端领域，纵横捭阖，引领石墨烯产业全新变革。2016年，正值石墨烯入选国家“十三五”新材料重大工程之际，迅速调动万亿级产业链深度升级。机器是伟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就此应运而生，投身颠覆性的高新技术战略领域。作为投资主体，机器是伟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携手韩国战略伙伴，斥资70亿元人民币，全力打造伟大机器石墨烯产业园，为机器乃至龙江地区石墨烯产业规划蓝图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笔。木林河畔天赋蕴藏，鸡西素有中国石墨之都、矿业名城的美誉，以优质的精致鳞片石墨品种著称于世，其储量和品位冠居亚洲之首，在全球石墨市场的地位举足轻重，携石墨资源储量主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伟大鸡西石墨烯产业园得天之时享地之利，承接鸡西打造全国乃至世界高端石墨产品研发地和精深加工基地的东风，峥嵘出现，荣耀起步。备受瞩目的伟大鸡西石墨烯产业园坐落于南起路以东横昌街以北，地处鸡西市机关产业园区内，毗邻交通干线，通达四海无碍，总用地面积30公顷，建筑面积21.04万平方米，楼舍俨然，绿荫遮蔽，躬身践行科技与环保的完美融合。项目规划分3期建设推进，囊括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项目、超级电容器和 ESS 高性能电极材料项目、燃料电池项目等高端化、品质化、创新化的精深加工项目集群，拥有天然石墨富集活物质材料、硅纳米金属混合粉末、氧化石墨烯合成分散液、石墨烯技术氧化物、高分子复合体电极材料等四个工程，生产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先进、国内领先地位，全球第一家全部以全封闭粉体输送全自动化系统实现无人作业的负极材料生产车间，帆布背国，助力龙江经济腾飞。产业园的全部项目达产达效后，年产值可全面突破260亿元雄关，可为解决就业岗位2000余人，成为鸡西地区石墨烯领域规模最大、行业影响最为深远、利税额不断攀升的先进企业。从初步意向到落地生根，伟大鸡西石墨烯产业园在省市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仅1年时间，1期项目工程便已近尾声，进度之快被国内外盛誉为鸡西速度，标准之高被业内一致赞许为典范标杆，为其奠定龙江大地同行业引领者的地位筑牢了无可比拟的坚实根基。从无至有，为大毅力、大智慧方可成就翘楚大业。伟大鸡西石墨烯产业园广纳群贤，吸引了大批中韩新材料、新能源领域高端人才慕名而至，来自韩国地质资源研究院、美国西北大学、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厦门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黑龙江科技大学等中韩知名院校、研究机构的370多名新能源领域资深专业学者和顶级专家汇聚一堂， 成人之和，伟大金溪石墨烯产业园是持续技术创新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本之道，顶尖的专业团队和卓越的研发能力相得益彰，并与中美韩等国的众多世界一流名校的科研院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研发新材料领域的技术创新，力争以高品质树立国内石墨烯产业链精深加工新标准，亦已得到诸多世界500强企业的青睐与信赖。样品，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哇非常高科技的一个产业吧， 新能源产业 一个项目，所以说。哇，感觉自己的未来，哎，感觉很美好的样子哈，是不是？ 是的， 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新的一个产业哈，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做实业也好哈，还是做其他的这个文化产业或者其他也好，其实都需要一个，首先是需要你的一个想法，还有你的一种规划。然后后来就是一个一定要有毅力，一直要头脑冷静的去践行。所以未来两位在这个工作方面哈，有什么样的畅想和计划吗？泽维， 我觉得计划的话分两块吧，一块就是文化这一块，还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然后在自己这个在内业内也希望坤威能够越来越有名气，然后能有一些好的作品嘛，这个是主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石墨烯这一块，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们的产品面向大众，然后这个其实说大一点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国家这个这个治理一下咱们的新的环境是吧，因为毕竟现在燃油汽车现在对这个空气污染啊还是挺严重的， 是， 对，这是我的两个想法吧。 那苏吉呢？ 我主要是想多参与一些好的项目吧，因为像我们这种年轻人的话还是缺乏经验，然后像我们这个行业可能更需要的就是经验和人脉，所以如果能多参与一些好的项目就能迅速的累积对于之后自己职业能够有好的帮助吧。 那一个理想的状态呢，就是比如说你在奋斗了一段时间之后，3年5年，有没有一个你觉得比较理想的工作的状态？ 有没有想过？ 对， 近期就是3年之内，我是想着就是希望能一直有好的项目参与，有好的位置能让你进去参与。那之后的话这个还是得看吧，因为我们这行业比较起伏比较大，所以也不知道之后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行业朝好的方向发展，按照我这样短期的目标走的话，之后肯定是会有更好的发展的。对， 我觉得无论什么事情就是只要他踏实去做，那我觉得都会有好的成绩吧。 确实是这样， 有很多的收获，收获其实可能大于过程当中你 所谓成败。 对，是的。 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工作哈，我们现在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好玩的段子哈。最近呢，有一条这个这个网友的留言哈火了，是说最近哈一个员工他说，哎，我这个工作压力太大了，我身体不舒服，我要辞职了。然后这个向自己的这个领导哈，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的领导提出了辞职，然后需要领导在离职文件上面签个字儿，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领导让他把手机拿出来啊， 怎么了呢？ 把你微信里面的同事全部都给我删掉，然后让我确认过以后你再辞职，你不删我就不签。 是的，然后呢，这个王先生就觉得特别不对劲儿啊，为什么要让我删？你想，如果说删这个客户，对吧？他怕有这个风险，是可以的。但为什么 删同事？ 删同事做，因为很多同事可能也是你生活中的朋友，对吧？你为什么要把同事删掉呢？这个人他就说哈，是因为在这个保险行业竞争特别的大，那个挖墙脚的事情呢时有发生啊，而且呢，培育一个客户也好，或者说培育一个工作的一个中层的领导也好，都非常的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如果说因为这样的一个 因为他们是朋友嘛，被挖走了或者怎么样，他们会觉得非常的可惜。也 难道删了微信好友，大家就不是朋友了吗？ 对呀、啊，所以这个网友就表示啊， 对呀、 啊，第一点就是被逼着删微信，那肯定是非常不爽的， 侵犯了隐私权了。 对， 这不是爽不爽的问题啊。 对，侵犯了隐私权了。第二个呢，就是。那难道我就没有办法通过其他途径？ 我删了我再加回来啊， 对 啊，最简单的嘛。 还有就是这个简直就是掩耳盗铃嘛、 啊、 是吧、 嗯、 你哪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嘛、 嗯、 你他如果想跳槽，我劝不劝他，他都会跳槽，对不对、 嗯、 所以说这个事儿确实还挺奇葩的 啊。给大家说一个窍门哈，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个微信好友全部都拉黑、 嗯、 然后这样的话你的通讯录就看不到了， 但是 然后先忘了一会儿再把 它 拉出来。是这样，其实我们不鼓励领导们哈，其实让自己的员工删掉同事的微信，第一你确实是侵犯了人家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二就是、 嗯、 这个未免也太低级了吧、 啊、 是吧， 这个、 啊、 这个方式确实不太好哈、 嗯、 我相信泽维跟苏吉作为公司的领导、 啊、不会这么绝对不会这样 绝对 不会 这样，对这个事儿就太奇怪了、 哎、因为我们的公司都很好、 嗯 嗯、所以不会有人想跳， 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比较和谐的相处的氛围，才能够开心的工作啊，不然你看也不会像这个王先生一样，这长期工作导致身体不适啊。 对，最后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了，我特别想知道一点，刚刚是我临时想到的，就是坤威文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呀？因为如果它叫泽维文化，我现在可以理解， 你就能猜到。 对，但是坤威文化有没有什么内涵，或者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是你很喜欢的一个词吗？ 不是，那我觉得哎呦你没有明白，那我想我当时取名字是取失败了。 是吗？对，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为什么。 因为威的话其实有很多人叫我的名字的时候不太叫的很准确， 嗯， 就是叫维维，也有人叫微微、 哦、 尤其是香港的朋友还有外国的朋友都是叫微微、 哦、 微微这样子，嗯，所以当时起名坤嘛，坤的英文又是 queen 啊，对、 哦也就是说 姿态身价了一下 哦，就是伪女王的意思 了，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小故事啊。 你看、哦、所以说希望这个咱们的坤威不乱， 但是这个我要重新想一下。 我觉得挺好的啊，就是让别人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感觉也挺好的、啊、 有惊喜在里面、哦、 不要太直白嘛，你说你就叫伪女王对吧，你这名字 文化公司 好给大家有机会质疑，然后我好有机会解释一下、 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小小的打了个广告嘛，是吧，让大家印象深刻的记住了坤威，对不对？ 谢谢谢谢， 多好， 谢谢， 嗯，很好、嗯。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忘不了了哈。 是啊， 终于知道了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Queen 威，对吧？ 对。 现在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了。嗯。 嗯嗯，所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哈，还是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能够今天做客我们的青年说，跟大家聊聊关于创业的一些故事，还关于、 嗯、 啊这个高科技的一些故事啊。 是的。 嗯，好的，时间来到了9:52，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后面您将听到的是我们青年广播为您直播的活力 Music。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青年说、 嗯、 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拜 拜 拜 拜拜拜。Everywhere.